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认真的回忆中，千仞雪发现唐三太善于运用对自己有利的各种条件了。不论是在星斗大森林中对于森林的运用，还是在后来对于大地的运用，都是他能够逃脱自己追杀的关键。而在这方面，自己就要比他差得多，只是凭借着强横实力一味强攻，对于各种有利形势以及天时地利的运用上要差了太多。从年纪上来看，千仞雪要比唐三大上不少，可是在实战经验上，他却发现自己远不如唐三。唐三能够以弱胜强，固然和他那双生武魂以及自身强大的实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将自身智慧与所有可以利用的一切结合在一起，产生出远超自身实力的实战能力。因此，千仞雪经过这段时间的认真总结，不但对于自身神技的应用趋于完美，同时在实战经验方面也大幅度提升。面对其他对手，或许纯粹的实力就能够轻松压倒，但面对唐三这狂暴如狮、狡猾如狐的对手，却需要全方位的提升。尤其是这次他要面对的是同样已经达到神级的唐三，想要战胜他就更加困难了。现在对千仞雪来说，他唯一的优势就是比唐三成神要早上一段时间，对于神级力量的理解要比唐三更加深刻，所以双方的战斗还没开始，千仞雪已经尽可能将战场设置在对自己有利的空中。眼看着千仞雪飞速后退，唐三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看来他果然是学聪明了。你以为不在海面上我就无法借助大海的力量了吗？在这个世界上，大海占了总面积的1/4。身为海神，我在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借助大海的力量。让你久等了。 千仞雪看唐三并没有追过来，更加坚信他在海面上的战斗力一定是最强状态。神念微动，淡淡的金光密布在半空之中，这是以前唐三所看不到的颜色，只有达到了同样的级别才能感受到对方的神念。如果此时再有一名神级高手在这里，就能看到那万米的天空之中，从中央位置开始，一侧是红的淡金色，另一面则是淡淡的蓝金色。唐三与千仞雪的神念泾渭分明，各占一半。 唐三，恭喜你成就了海神。 千仞雪看着手持海神三叉戟、一身蓝金色长袍装束的唐三，他发现自己的心跳竟然加快了几拍。唐三在原本的优雅气质之中又增加了几分神圣之气，还有连他也看不透的深邃。深邃是男人最大的魅力之一，因为它代表着内涵。相貌绝不是男人吸引女人的唯一武器，对于某些女人而言，内涵才更加重要。而身为海神的唐三无疑是两者兼具，心中本就有破绽的千仞雪自然而然会被他所吸引，哪怕两人是生死强敌也无法避免。 现在的我有实力和你正面一战了，感谢你之前手下留情，而且我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如果今天我胜了，我也同样会留你一命，给你一次机会，还你一份人情。 你明白了？唐三，你想动摇我的神之本心吗？ 如果我是你心中的破绽，那么就算我什么都不说，这个破绽也是始终存在的。哪怕我们实力相当，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可能战胜我。放弃吧，千仞雪小姐，如果你肯密地隐居，从此不再过问武魂帝国的事，我可以放过你。毕竟你我之间并没有仇恨。 当初千仞雪虽然在天斗帝国隐藏多年，但他破坏和损害的都是天斗帝国的利益，和唐三自身并没有什么冲突，并不像比比东那样的血海深仇。而且千仞雪不止一次展现出武者风范，也从未做出类似于偷袭的龌龊事，令唐三对他印象不错。 哼，唐三，如果你想要动摇我，我劝你别做梦。你确实实战经验丰富，但你以为我还会再上当吗？ 现在你也已经成就了神位，就让我们凭借各自的神级力量全力一战。就算你是我心中的破绽，我只要杀了你，这个破绽也将不复存在。 只有用实力来证明一切了。 晶莹的蓝光从唐三额头上的蓝色海神烙印处亮起，背后的海神八翼豁然展开，紧接着夺目的蓝金色光芒瞬间扩散开，在快速地与唐三身体契合。铿锵有力的爆鸣声中，一块块绚丽的蓝金色铠甲悄然上身，海神神装极具震撼力地呈现在千仞雪面前。看到唐三身上的铠甲，千仞雪并不如何惊讶，毕竟在他所继承的天使之神记忆中，任何神奇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神装，只不过每一个神的神装来历都不同。像他所继承的天使神装，就是当初天使之神留在人间的，传承起来要容易许多。但是千仞雪无法理解的是，唐三背后展开的八只羽翼，那八只羽翼的大小和他天使之翼差不多，但却多了两片，足有八翼之多。 什么时候海神也拥有羽翼了？ 神都会飞，这毋庸置疑。作为天空的掌控者，天使之神的飞行能力在众神中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而海神更加出色的应该是水中作战能力。可眼前的唐三背后羽翼竟然比善于空中作战的自己还要多出两片，这应该如何理解？更令千仞雪瞳孔收缩的是唐三身上缓缓出现的十个魂环，九红一蓝，绚丽夺目的十个魂环呈现在他面前。千仞雪只觉得自己的呼吸已经开始变得有些急促了，他明白先前唐三话语中的自信绝非是自大，他在传承了海神神奇之后确实有着极其强横的实力。在吃惊之后，千仞雪却迅速让自己平静下来，手中天使圣剑缓缓抬起，前指唐三。炽热的太阳真火从他身上爆发出来，形成赤金色的熊熊火焰，燃烧在他身上与那天使之神的武器上。同样是十个魂环透出体外，对比唐三虽然要逊色一筹，但至少在数量上两人是一模一样的。神级战斗一触即发，天使之神对战海神，唐三与千仞雪终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两人面对对方，自身神力都疯狂地提升着。没错，唐三是刚刚才获得了海神神力，属于海神的众多技能他也只来得及全面了解，根本来不及实战演练。但是不要忘记，唐三的传承过程和千仞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祖父的帮助下快速提升，一个是一步一个脚印，吃尽了苦头才得到今天的实力。在对于各自神奇的理解上，唐三虽然才刚刚传承完毕，但也绝不是千仞雪想象那样对海神能力极为生疏。当初在他还没有成神之前，就从海神手上学到了黄金十三级的前三式，赤金色与蓝金色在空中形成鲜明的对比，二人的神念互相压迫，一个是背靠大海的海神，一个是在阳光普照下的天使之神，他们的神念在对方的压力下逐渐提升到了最高程度。他们也没有施展出各自的领域，同为神级，谁先施展领域就有可能被对手先找到破绽。而最简单直接又最不容易出现破绽的战斗方式就是直接的进攻。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眼中的光芒变得越来越明亮，眼中光芒每一次闪烁，空气都会产生波浪般的律动，海神三叉戟斜指天空，仿佛要将太阳戳破一般。璀璨的蓝金色光晕令他那神装上的每一个波浪云纹都缓缓地律动起来，但从各自的神装来看，唐三的海神神装已经凌驾于千仞雪的天使神装之上，更加的绚丽。首先发动的是千仞雪，他那积蓄已久的太阳真火之力已经凝聚得过于庞大，再不爆发连他的身体都要承受不了了。向后指的天使圣剑骤然高举过头，刹那间澎湃的赤金色火焰轰然升腾，巨大的赤金色剑影出现在千仞雪头顶上方，以他的天使圣剑为根本直指天空，但那锋刃处却完全锁定了唐三的身体。此时此刻，千仞雪的神念也与这一剑融为一体，精气神瞬间提升到了巅峰。 果然不一样了。看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果然没有浪费啊。 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也轻微地动了起来，唐三背后千米之内大海瞬间沸腾，化为千米巨浪轰然而起，所有在这海浪中的大海生灵都被柔和的力量悄然送到更远的海水之中，激起在空中的只有最纯粹的海水，最纯粹的水元素瞬间化为一道晶莹的蓝色匹链盘旋而出，在海神三叉戟的牵引之下凭空而上。千仞雪当然不会等待唐三叙事完毕，那长达百米的太阳圣剑凭空而下，半空之中闪过一道黑色的冷电，那是太阳圣剑切割开空气出现的奇景。几乎只是一闪之间，赤金色的巨剑就已经到了唐三头顶上方，大量的水元素尚来不及凝聚，就在那恐怖的太阳真火下蒸发，赤金色的巨剑也在一瞬间就来到了唐三头顶。一抹淡淡的冷笑出现在千仞雪嘴角处，他已经提前吸收了大量的太阳真火，就等着唐三来。蓄势已久的太阳圣剑面对仓促应战的唐三，就算不能将他重创，至少也可以将新晋为神的他打得手忙脚乱。神级战斗，一方处于劣势之中，想再扳回来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但是有很多事情真实的情况与想象是不一样的，面对那从天而降的太阳圣剑，眼看着大量水元素被其蒸发，唐三却一点儿也没有慌张。海神三叉戟在半空之中划出一个巨大的圆弧，海神之心光芒大放，瞬间将尚未被太阳圣剑破坏的水元素收摄其中。一个巨大的蓝金色光环凭空出现在唐三头顶上方，正是黄金十三戟第一式无定风波。现在的唐三确实还没能将所有海神神技融会贯通，但早就学会的黄金十三技前三式他却记得太清楚了。拥有了真正的海神神力，这强大的神技直接就发挥出了真正的效果。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